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人脸识别在过去几年好像还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应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交通安检啊、支付转账、实名登录、门禁考勤、换脸娱乐，甚至是精准营销，人脸识别可以说是几乎无处不在。可是人脸识别技术在广泛应用的同时，也一直备受着争议，公众对于人脸识别的安全风险有着普遍担忧和抵触情绪。说到这儿，咱们先来回顾一下刷脸第一案。那是在2019年4月27号，消费者郭某与妻子在杭州某动物园购买了双人脸卡，并留存了相关个人身份信息、拍摄照片以及录入指纹。后来呢，动物园向包括郭某在内的年卡消费者群发短信，表示将入园方式由指纹识别变换成为人脸识别，要求客户进行人脸激活。哎，这一要求就引发了郭某的不满。他向动物园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景区告示及通知中的格式条款无效，并以景区违约且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要求退还相关费用、删除个人信息等等。在今年的4月9号，人脸识别第一案在杭州中院终审判决。法院支持了郭某的观点，认为动物园没有必要一定人脸识别才能入园，并对动物园做出了一定的处罚。这个案件不复杂，金额也很少，但其背后的社会意义却远远超过它的本身，那就是公民信息安全与技术研发应用之间的平衡到底在哪儿。其实呢，关于人脸识别的纠纷不仅限于此，清华大学教授对自家小区不刷脸不让进小区较真儿，有的商家对于消费者路人的脸不问自取，一些售楼部悄悄地部署人脸识别摄像头，从而窃取客户的人脸信息进行身份识别，这些都让消费者在博弈时处于透明地位，不得不多掏钱。而需要强调的是呢，偷脸是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的严重伤害，会导致严重的数字不平等。 现在这个人脸识别我觉得就不是特别靠谱，就像我们小区之前就说什么为了安全都要什么人脸识别呀，然后进大门得刷脸啊什么的，安完之后用了2-3个月，现在天天那大门就敞着门，谁愿意进谁进，然后呢也不用人脸识别了，那我这信息都给人登记了，也不知道是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就是会不会被人盗用什么的，感觉特别不安全。 我觉得人脸识别这个东西一大部分的意义应该归属于个人的肖像权利，就属于公民的个人隐私，然后这方面我觉得如果是以国家公权力为了比如社会平稳然后国家安全在一些公共场所使用的话，是就是在因为它公那个使用就是之前一定要规范，有相应的合理的法律法规，在这个前提下国家级的这种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说如果是以私人利益，像资本主导的那些公司化的东西，然后去未经过本人同意而采用这种技术，我觉得就是侵犯了别人的隐私和肖像的权利。如果是用来盈利这样，那就是更不可原谅。 我认为人脸识别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在识别、支付、权限认证等方面得到了应用。作为一项科技技术，我认为人脸识别具有更直观、高效、智能的特点，值得推广，但是在应用领域的安全隐私问题方面值得关注，尤其是涉及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目前并未同人脸识别技术发展同步，从技术上合理保护个人隐私不被泄露和在生活上实现应用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将成为今后需要我们解决的主要问题。如果可以做到个人隐私的有效保护，我认为人脸识别技术值得推广并广泛应用。 目前呢，对于人脸识别出现的各种纠纷有了新的解决依据。7月28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咱们简称规定啊。其中就明确提到， 宾馆、商场、银行等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均属侵权。对于业主不同意人脸识别进小区的，小区物业应当提供替代性的验证方式，不得侵权。其实来说，我们国家的法律对于保护公民的脸早已有原则性的规定。你看，《网络安全法》第41条当中明确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民法典》明确，隐私就是对自身生活安宁不受打扰的合理期待。而这次最高法通过的规定，充分激活了既有法律中保护脸的规定，直指各种无法无天的偷脸行为，把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打在了公屏上。比如说，针对某些商家采用一次概括授权，不同意就不提供服务的框架，信息勒索，规定当中明确，处理自然人的人脸信息必须征得单独同意。此外呢，对于违反单独同意或者强迫变相强迫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就构成侵权。此外，规定呢，为正常人脸识别信息留下的空间并不是一刀切的。比如说，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可以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公共场所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但是前提是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啊，而不是让某些商家我的地盘我做主。同时呢，规定当中也为新闻报道留下了空间，表示说，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人脸信息。那么归根结底，这一次规定让公众可以大声说出我的脸不是你的生意，规范人脸识别技术，维护人脸信息的数据安全，并不是抵制人脸识别技术的商业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及应用还有很大的研究和利用空间，而在这个领域进行规范，进一步厘清个人隐私和商业使用之间的关系，正是加快发展人脸识别技术的一个保障啊，您说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 让我占有你，让我占有你，在你最好的年纪，趁一切还崭新。让我占有你，占有你干净的心，温柔的声音和完美柔软你的身体，身体里我全部的曾经，曾经。